里有个姑娘叫小芳，长得好看又善良，一双美丽的大眼睛，辫子粗又长。谢谢你给我的爱，几生几世我不忘。 全新的一天从音乐导航开始，今天的第一首音乐是来自于李春波的小芳。如果说每个人的名字都有不同的意义，那那些用名字做歌名的歌曲都或多或少让人联想它背后的故事。谈及以人名命名的华语流行音乐歌曲，我们的脑海当中定能出现一两首在我们记忆深处最为牢记的歌曲。有人会说李春波的村里的有个姑娘叫小芳，也有人会想起那首曾经让戴军红遍大江南北的阿莲，以及王杰的初恋安妮。 相隔很远，却隔不断的一份情缘。阿莲，你是否能够想起记忆中的夜晚，我们相约又相伴？阿莲，你能不能够接受那个从前的我，再让我回到你的身边？世界，于是懂得了什么是孤单。我多想找回最初的爱，阿莲，在我心里，在我睡梦里，忘不了的是你美丽的脸。哦哦哦，你温柔的眼。